所谓的私房的部分跟公房的部分，还有是国际贸易法里面的公房那一部分。公房那一部分的话，就单独就特别为 WTO 来设立一个好、哦、这样的一个考题哈、哦，那觉得很奇特、哦、我真是觉得非常奇特，但是没办法，既然碰到了、哦、遇到了，你还是要准备的哈、哦。那从预试的试题考一题，从那个司法官考试也考一题，律师考试也考一题，所以代表说未来实体里面绝对会有一题是 WTO 题目。那只不过考在哪里不知道，因为 WTO 范围非常广，非常广哈。那没办法，我们大概是浓缩一下哈。这个 WTO 跟 GATT 的关系哈，各位小各位清不清楚哈？但是因为我们是 WTO 会员国哈，所以我们那个考试院哦，真的是把那个就是把命题大纲里面哦，把 WTO 摆进去，特别是专指 WTO。那这个 WTO 呢？哈、哦，这个很复杂，哦，很多东西，哈、哦，那这个我们尽可能的哈、哦，把各位该了解的把它摆到里面来，哈、哦。那 GATT 呢？哈、哦、，GATT 呢？它叫全名叫做关税暨贸易总协定，啊，从名称你就可以了解它是总协定。协定是什么？就是条约，所以它只是一个条约而已，它并不是一个组织，它是一个条约。那后来呢？转型哈，在1995年的时候，这个1995年的时候，刚好就转型成为 WTO 哈 ，WTO 就变成一个组织，国际组织哈。那转型之后呢，它就可以以独立的法人对外，独立的法人对外啊。那 WTO 里面的会员国哈，100多个，140几个哈。那在 WTO 整个组织架构、组织法里面哈，它只有16条，本文只有16条。大概都规范一些权利义务啊，哈，它法人地位啊，哈，它一些原则啊，哈，大概都是写这些。它真正的重点在哪里？在它附件，在附件。所以你可以看到，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附件四是它整个 WTO 的这个条文里面的重点地方啊。附件一呢，有包含13个多边贸易协定，另外呢还有服务贸易总协定，就是 GATS 啊 ，GATS 哈。另外就是 TRIPS 哈，就是与贸易有关的智慧财产权协定哈，就 GATS 哈。第三个是 TRIPS 哈。那附件一里面不管怎么样哈，它就是一个多边贸易协定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加入 WTO， 你就一定要加入这些协定，你国家就一定要批准这些条约，好，一定要批准这些东西哈。那附件二呢？争端解决机制，好，所以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好，这个所谓的啊，这个 understanding 就是所谓的 MOU 这一类的东西，你加入了 WTO， 你就一定要加入这个东西。第三个是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就是涉及到它内部的问题 ，WTO 内部的问题，好，组成一个小组。第四个叫附边贸易协定，那中国大陆翻成叫租边了哈，租啊，好。但是我们翻译成叫附边贸易协定哈。那附边贸易协定意思就是说，你是 WTO 会员国，你要加入或不加入随便你，根据你国家的情况来调整，来决定你到底要不要加入这些协定。那目前公认就2个，一个叫什么民用航空器协定，一个叫什么政府采购协定。那我们现在国家已经加入政府采购。好，我们2009年已经加入政府采购协定，所以我们国家选择加入某一个附边贸易协定。但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我们还没有加入，因为涉及到华航啊，或者说一些国营的这个航空器哈、哦，它采购的问题。好，那我们都是有政治意涵，我们买波音的、买空中巴士的，我们都会有做一些政策上的决定。那如果你违反贸易自由化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那开的标就不一样，那你就违反这些贸易的自由化哈。所以有一个考题就考你说，什么是多边贸易协定，什么是附边贸易协定？好，所以我记得哈，你把那个记得是第一回哈，看一下哈。你看一下哈，这个第一回哈拿出来哈，第四页哈，你看一下哈，125页，好，125页这里哈。好吧，125题哈，就是预试的第四页哈，就是第四页的预试的第125题哈。他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会员国一定要接受的协定是什么？一定要接受的协定是什么？这很简单哦，但是有些搞不清楚就答案就不见了哈。第一个，你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不好意思，这个不是 WTO 的，这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好，这是 WTO 之外的环境法的，所以 A 当然不可能选。第二个，服务业贸易总协定就是 GATS， 所以你一定要选的。第三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度议定书，它也是 WTO 之外的，你也不能选的。第四个就是政府采购协定，是属于负面贸易协定，有没有？也是不能选的。所以答案你只能选 B， 只能选 B。好，所以它考得很简单，它考基本概念而已，它没有考太难。好，然后但是呢，因为考得太简单了，所以之后它考得越来越难。好，所以你看那个司法特考跟那个律师考试，它就考得不太一样。好，好，我们接下来看了哈，很简单的，我把这个整个表哈，这个图啊，这个组织架构图，其实它就代表了哪些的多边贸易协定，哪些的这个所谓的负边贸易协定哈。你看到那个所谓的负边协定哈，右下角有一个民用航空器贸易委员会跟政府采购委员会，有没有？那这就是所谓负边贸易协定，这两个协定哈，就是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跟政府采购协定。那根据所谓的货物贸易的部分，根据智慧财产权的部分，根据服务业的部分，所以分别设立理事会。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理事会，当货品贸易理事会的下面，你看到分成好几种：市场开放、农业、食品安全、植物防疫检疫的技术，技术性的是 TPD， 还有补贴平衡，还有这个反倾销、关税物价、原产地、输入许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防卫措施，还有这个国营贸易事业的工作小组等等。但是这不是，就是往前的防卫措施，之前的防卫机制，那跟贸易有关的智慧财产权，它另外一个理事会，然后 GATS 的部分有另外一个理事会，所以大概是几类。那我们接下来看一道这个决策程序。决策程序呢，基本上是协商一致优先，能够这个协商一致决策就用协商一致决策，不能取得一致决策的时候，必要时才可以投票。那决策事项不同，投票要求也是不同，所以有哪些事务是怎么样投票的，自己看一下。另外就是部长会议跟总理事会有权呢，根据货品贸易理事会呢与贸易有关的智慧财产权理事会还有服务贸易理事会的建议，解释 WTO 协议和所属多边贸易协定。对协议条款的解释需要经过 WTO 3/4的多数通过，然后修改呢要需要成员3/2多数通过。权利义务的修改呢，那也是对接受修改的成员生效的。不涉及权利义务条款的修改呢，对所有的成员生效。豁免某个成员的义务呢，必须要经过3/4的多数同意。大概这几类。但是以前也是会常考的一个题目，就是什么，就是怎么加入 WTO 的题目。那 GATT 跟 WTO 有什么区别？然后我先跟我讲，一个是协定嘛，一个是国际组织。那国际组织它就是法人，协定它不是法人，所以很简单的概念就是，那当然法人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根据一个国际组织应该享有的权利义务，它都有。那另外就是所谓的怎么加入 WTO 。首先呢，你要先表达说你愿意加入，所以你提出申请嘛。提出申请之后呢 ，WTO 里面会组成一个小组，来审查你国家的贸易机制、法规啊、政策啊等等之类的审议。审议过之后呢，他会把这些东西呢通知各个会员国说，哎，你要有人申请要加入了。这时候呢，你要开始去跟所有的会员国，我们讲140几个国家，做会员国一个一个国家谈判。所以为什么你要加入 WTO 那么复杂，而且你要大量的贸易谈判人才就在这里，你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那谈什么？因为每个国家状况不一样，每个国家农业挂帅没？有的国家是金融业嘛，有的国家是什么什么服务业挂帅嘛，反正就是你每个国家状况不一样，所以你每个国家谈出来的结果，你会有一个关税减量表。关税减量表，什么关税减量表？就是说，鸡肉我要配合你这个国家，跟你这个国家进口的时候，你的税率是多少？然后逐年降到最低，降到底，就是自由化，实现自由化。然后呢，猪肉、牛肉，可是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一堆这个农产品，或者是说一堆什么工业产品，所以你会有一个关税减量表。那你个别国家，有关税减量表，所以现在要加入 WTO， 你会有140几个关税减量表。 然后你会有一个汇总的总的关税减少表的一个情况怎么样报告到 WTO。另外还有服务产业，服务产业也是一样，银行业、会计、律师，好、哦、这一类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律师到台湾来执业的。但这涉及到什么东西？就是相互认证的问题，你的证照相互认证的问题。好、哦，然后还有很多后续的很多东西哈、哦，就是说反正还电信业啊，这些都是好、哦、都属于这个服务产业的。好，那这些服务产业的你会有一个服务产业的承诺表，我在什么时候几年之后我国家开放什么产业啊，这个你就要谈出来。那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也会有100多个，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总的，好，然后接下来就送到 WTO。 好，你谈判所完成，大家愿意让你跟你谈成了，好，只要漏掉一个国家都不行，都谈成了。谈成之后呢，再经由他的部长理事会通过，或是总理事会通过你的入会申请案，那这时候你才能成为 WTO 会员国。虽然成为 WTO 会员没那么简单，就是说你要开始调整你的贸易体制，还有你的很多的承诺都要出现的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为什么米酒为什么会飙到那么高的价格，后来现在掉下来，因为当初的米酒飙那么高的原因就是什么？到底它是所谓的饮用酒，还是料理酒？了解吗？那米酒在台湾来讲它是料理酒嘛，但是当初哈、哦、这个谈的时候，那个官员哈、哦、当地的官员来台湾调查的时候，哎，你米酒到底是，因为它的酒精浓度跟 XO 那些高粱，那个 XO 那些都是同等嘛，所以你外国的 XO 进来的时候，你课得那么高关税，那不好意思，你自己的这种米酒，你酒精浓度那么高的，你要自己拉高价格，你不能造成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嘛。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嘛，所以你要拉高价格嘛。虽然米酒的成本很低，但是你要拉高价格，原因就在于说外国进口的这个同类的，哦，就是说所谓的饮用酒，它的酒精浓度一样的，那基本上你都课征那么高的关税，不然就是降关税，那我不可能降关税嘛，所以就看暂时课征，然后逐年的递减。那问题是什么？那个米酒在台湾是料理酒，那但是呢，带官员去看的时候，他故意跑去哪里看，你知道吗？原住民的村落去看。你看都在喝米酒，你不是在做料理，你在用喝的，哦，你在配什么东西配方配的，你就是当作饮用酒，所以价格就拉了高。后来经过多年的这种努力，我也知道才这样子，才这样说服，所以谈判团队很重要，谈判团队很重要。我们看到哈，94年哈，就是说关贸总协定哈 ，GATT 哈，它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个所谓的 WTO 实质内容，因为每一个协定都可能成为考题。了解吗？每一个协定都可能成为考题，所以大概把它看过去，大概有印象就知道说它到底在干嘛，啊，你就很容易把它选出来哈。GATT 里面呢有谈判好几回合，最后一次回合就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就是1994年这个版本，所以我们通常会写 GATT GATT 后面写了1994，整个就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那这里面有提到一些重点，就是最惠国待遇的部分。还有国民待遇原则，还有所谓的例外条款，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限制进口，包含什么你的幼稚产业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哈，新兴产业。另外有防卫机制，就所谓的保障条款。那这些东西呢，陆陆续续都会散布在后面不同的哈、哦、不同的条约当中、协定当中哈、哦。好，那我们讲说所谓的什么叫贸易自由化，就是说你的关税就减到零，不要人为的限制哈、哦，让这个自由市场自由流通。好，自由流通哈。我上一次跟各位讲说，有一个航空法里面，我们讲 Open Sky， 就是说你的航空产业的开放，航空产业的自由化，就是所谓的开放天空，叫 Open Sky。Open Sky 就是说不限航点、航班、航次、航线，依照市场机制，好来决定说你这个飞机到底要飞多少航班，好，然后你只是做一个管控而已，就是个安全上的管控而已，但是就不限这个所谓的市场机，依照市场机制来决定。同样道理。在贸易的部分，也就是依照市场机制来决定，你不要去设关税，你的非关税的作为，比如说原产地证明，你要关税化，然后再把关税化的部分再趋向于零关税，好、哦，那最后达到零关税，好、哦，就整个全盘的自由化。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另外一个争议性最大，也就是说现在 WTO 多哈回合，哈、哦，各位知道，常常听到这个名词，哈、哦，什么叫多哈回合谈判？就 WTO 的有一次部长级会议在多哈举办，哈、哦，那决定。要实现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贸易完整的自由化哈、哦，那所以呢，里面要先处理到的问题就是农业补贴的问题。所以农产品的补贴，你看农业大国哈、哦，比如说法国，它也是农业大国， 他们都是用补贴的方式。那这时候呢，你就什么？市场并不公平嘛，因为国家补贴出来哈、哦，所以呢，希望透过所谓的哦降低补贴，然后完成自由化。当然反弹就很大嘛，所以多方维尔谈判一直受到限制嘛，哦受到限制哈、哦。那现在就是说，人家问你说什么是多方维尔谈判，你就知道说是最主要处理所谓的贸易自由化、完整的自由化的问题。遇到什么困难？农业的问题是最主要的农业问题，而且大概。因为现在没办法，各位没什么时间哈、哦。我现在把重点跟各位讲，你只要听，然后你知道说到时候选答案，多方维尔谈判所面临到的困难在哪里，就是农业问题，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就好。好，好，我们看农产品、农业产品协议啊、哦，它讲说，在关税要约束在一定的水平，各成员国承诺按照一定的百分比对这些关税进行减让，将非关税措施关税化，要求成员国取消数量限制，还有随意性的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建立一套规则，这是整个协议里面精神所在。好，那你知道就好，好，其他的就不用管它了。接下来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那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呢？他说承认各成员国有权利采取动植物检疫措施，但这些措施应限制在保护人类动植物的健康所必要的限度之内，不应在成员之间有歧视。好。所以为了卫生检疫的部分，你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但是你目的在保护你的人类动植物的健康、哦、要有一定的限制。那有些国家就会滥用这个东西、哦、来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口、哦、这就造成贸易的这个所谓的歧视性的贸易。那么看纺织品跟服装协议、哦、那94年的时候把它纳入到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实行自由化，除非能依据保障措施协议之下，就防卫机制之下。好，但我们看什么叫保障措施，什么叫防卫机制哈。最主要就是说，你同样的产品面临的突然间的大量进口，那对你这个国家造成伤害，这时候你可以采取断粮的措施，好，暂时停止这个产品的进口。那这个协议向下的保障条款说明设限的合理性，任何成员都不能再对纺织品的进口实施限制，所以它的方向还是到自由化。这些都是属于服装啊，服装业啊，纺织业这部分哈、啊。那台湾目前是因为纺织业都出走了，啊、哦，所以大家比较少这种问题。那、啊、如果说台湾还是纺织业很多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哦，可能民间的反弹就很大、哦、再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啊、哦、协议、哦、在实行强制性产品标准的时候，这时候他要求哦，应该以科学资料和证据为基础，采用现有的国际标准，加入国际证书制度，请把这几个字画起来。应以科学资料和证据为基础，就说你在科学上、证据上、哦、能够找到、哦、可以说为什么我要采取这个贸易壁垒，技术性的贸易壁垒，就 TPT 啊，这个简称 TPT 哈、哦，技术性贸易壁垒，你要这个所谓的提出你的科学佐证，那最常见的是什么？就是贸易法规跟环境法规的互相的冲突。了解吗？比如说我今天进口尾鱼，但我上一次跟各位讲过嘛，海豚会追着尾鱼跑，所以你现在制造出来的尾鱼罐头你要进口，你上面要盖上什么东西，所谓的保护海豚这种字样，有些国家是在规定的。那这不是实施所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吗的一环，对不对？那是为了环保嘛。还有什么，像欧盟跟美国有打过一个案子叫做赫龙案，也是一样啊，各位了解吗？这个狂牛病啊，二三十年前使用那个药剂，结果不知道后来会形成所谓什么，就是什么狂牛症。好，那为什么？因为当时找不到科学证据，它会对牛的大脑造成伤害。但是后来呢，证明说造成伤害，但是那是二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但是大家也吃大量的牛肉，所以你以后禁止那个进口，但是你会违反贸易自由。但你不禁止，又不知道那个药物会对人类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法律上讲求证据嘛，讲求科学上的佐证嘛，科学上的证据嘛。那环保法有一块是不能用这个东西去看的，就像现在什么，各位知道，1992年除了通过那个 UNFCCC 啊，就是所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外，还有一个公约很重要，叫什么？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啊。生物多样性公约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再通过一个议定书，叫什么？生物安全议定书。生物安全议定书在规范什么东西？就是改性活生物体，就是 LFLMO 啊。 改性活生物体啊，翻成俗话是什么？基因改造，基因改造食品。那你知道美国的黄豆现在都全部都基因改造，大部分都基因改造食品，对不对？因为才有大量的生产嘛。那基因改造食品，那种黄豆到底基因改造的东西会对人体会不会造成损害伤害？目前的科学方法是找不出来会对人体造成任何伤害。那有些国家就禁止基因改造食品进口，那就是产生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问题。那我为了促进贸易自由化，我尽量把这个贸易壁垒把它降低嘛，所以我让这个东西进来嘛，但是对一个国家的人类的这个所谓的人体的伤害，不晓得会不会造成伤害嘛，科学上没有证据嘛。所以他要求说，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个东西的话，你一定要有科学证据。他今天没有，那你要不要进口？所以你知道现在目前国际上的做法就是交由消费者自己决定。所以你到市场上去看，什么中华豆腐、什么豆腐，后面括号有没有？本产品为基因改造食品，或是本产品非基因改造食品，有没有？都会注明上去。你自己去决定说，你要自己承担那个责任就是了。就是说，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吃这个产品。啊，就因为科学证据没办法佐证这个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曾经有个案例就是狂牛症，二三十年前英国他们用的。那欧洲也是用一些有关药剂啊等等之类的，到底会不会这个产品有使用那些药剂哈？那会不会造成人体伤害？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哈，所以以后不晓得会怎么样哈。所以贸易跟环保有一块哈会互相冲突。那这个东西在处理的，但是这里规定的很严格，就是用你要科学资料来佐证。所以很多涉及到环保的案子哈，就是两国之间的有关环保的一些争端哈，丢到 WTO 去处理。那不好意思，WTO就是照 WTO 的法规嘛，因为是贸易的场域嘛，贸易自由化的场域嘛，所以当然判那些环保的国家大概要败诉比较多。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技术性贸易壁垒。好，另外一块就是所谓 trades， 好，就是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好，在国际上了，国跟国之间哦，就是说有跨国企业的投资嘛。那这时候呢，投资下去之后，有可能是直接在当地就是销售完毕了，他不会再做一个贸易的动作。但是有些跟贸易有关的，就把它拿到 WTO 里面来规范。那这一块就是 TRIPS 要去管的部分。那在 WTO 里面，它设定了有四项行为是属于什么？好，这个所谓的跟贸易有关的投资行为。那禁止哈，禁止这个使用的投资措施有这四项哈。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做当地成分要求。有时候外商在这里投资，在产品的这个所谓生产过程当中，他要求当地政府要求百分之多少一定要使用当地的原料。那问题是什么？当地原料比较贵啊，我为什么不能进口？我从国外进口啊，你不能限制我一定要用当地的成分啊，我全部都用进口可以吧？应该要这样做才对，因为这样子成本才会在压低，成本在压低才能促进所有人类共同利益哈的提升。所以你当地成分要求你不能做哈，不能做这个限制哈。第二个，贸易外汇啊，就贸易外汇平衡要求，就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口而支出的外汇不得超过该企业出口额的一定比例，这也是做它的这个所谓的收支啊来做一些限制。那我用大量的金钱到国外买原料不行吗？你一定要限制我这个外汇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部分吗？哈，再来进口用汇限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用于生产所需的进口额应该限制在该企业外汇的一定比例之内。好，这些都不对的。好，再来是国内销售要求，我制造出来的产品规定百分之多少要在国内销售。但问题是国际市场价格比较好，我为什么不能往市场高的地方走？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国内销售？好，了解哈。所以这是有关于这几项哈是被禁止的。好，第七项我们看一下倾销。好，倾销哈，那倾销是本来在94年的 GATT 的版本是放在第六条里面哈，所以它全名叫关于履行 GATT 的第六条的协议，但是它其实就是反倾销协议。那什么叫倾销哈？倾销就是如果一个产品经由一国出口到另外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出口国正常贸易中旨在用于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及低于该产品的正常价值进入到另一国的商业，此产品就被视为是倾销。所以原本你应该是销到这相同产品哈，用于消费的不是那种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批发的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反正就是用于到消费者手上这种消费的可比价格，你正常出口是应该这个价格，结果你是很低价的进入到人家的市场去，那这种行为叫做所谓的倾销行为。假设如果被查出来说这种行为是倾销行为，代表说什么？是违反贸易自由化的部分。那当地国呢，他会反制嘛？我们讲说前面跟各位讲过嘛，如果一个国家 面临到对方是违反法律的行为的时候，那这时候我国家可以采取反制行为嘛？什么是反制行为？课征反倾销税。什么叫课征反倾销税？就是提高关税。你这个产品要进来是不是？我就帮你提高关税，让你成本拉高。进到我市场的时候，你当然卖的价格赔本生意没人在做嘛，你市场价格当然就拉高了嘛。所以这种反倾销税也是什么？违反贸易自由化，但是对方已经倾销在先，所以你采取的违法行为到底有没有符合 WTO 的规范，那就必须要先由 WTO 来认定有没有倾销的行为。所以台湾就做了这些事情啊。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毛巾倾销嘛？所以 WTO 会控诉啊，中国大陆毛巾倾销，后来确定那是倾销行为嘛，课征反倾销税，把中国大陆的毛巾课征关税这样子来处理嘛。所以倾销反倾销，好，了解了哈。再来我们看到海关估价协议的部分哈，关于履行1994年的关贸总结协定的这个第7条的协议，有些国家为了限制进口，对进口货物进行任意估价哈，使得海关估价成为一种非关税壁垒。那因为有些国家采取重价税、重量税，有没有？那个估价的过程当中就随便开价，那价格开越高，我课征关税当然就越高嘛。那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对方的价格，对，提高对方的成本，进到我的市场之后呢，我就这个国内的产业就受到保护，变成这样子，这其实也违反贸易自由哈。好，所以协议的目的是在消除和减少海关估价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还有一些国际标准。另外有一个装运前的检验协定，那这是所谓的非关税的手段。那进口商政府应确保所进行的检验活动遵守非歧视性原则，即对外国产品的这个商品的标准和程序，在待遇上不得低于本国商品，确保数量和质量的检验根据这个所谓的购销双方在购货合同中确定的标准来进行，确保检验的透明度，还有检验的内容做商业秘密，确保检验的货不受到不合理的延误等等。所以对方因为为什么为了逃避，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处理料有关，有些贸易商他会逃避这个所谓的进口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检验所以我派了人到对方的港口出口那个地方去检验到底装运之前就先检验了那这时候呢数量等等之类我都可以掌握得住，但是有时候就会用这种所谓的中间人的技巧来那个限制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贸易自由化，因为还有原产地证明的问题那客观的等等之类这比较不重要。另外进口许可程序一样的也是那个所谓的流程要透明化法规透明化也不能因为用这个所谓的非关税的手段来促成就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贸易壁垒。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可能也会考的就是补贴跟反补贴，那特别农业产品常常看到这个东西什么叫补贴补贴指的是一个成员国的领土内由一个政府或任一个公共机构所做出的财政支持请记住是政府或任一个公共机构，如果是私人机构对私人机构的那个比较补贴，那不是我们 WTO 里面讲的补贴那有点像投资或者是说赞助类似那一类的。但是呢政府如果说或者公共机构比如说他转投资转营运的这个所谓的基金会等等之类的这类来做什么这样的一个财政支持的话，那这时候呢政府的行为呢涉及到一项直接的资金转移。所以补贴的措施有好几种有一种就是直接拿钱就是所谓的资金转移，即赠与、贷款、资产投入，或是潜在的资金或债务，即贷款保证的直接转移，或者是政府预定收入的扣除或不征收，比如说税收减免，或者是政府对非一般基础设施提供货物或者是服务，或者是购买货物，或政府向基金会组织或信托机构支付，或者是指示某个私人机构执行上述所列举的一般由政府行为承担的作用，以及政府给予的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由此而受益的利益，那这时候呢都是叫补贴。那补贴又可以分为禁止使用的补贴措施、允许使用的补贴措施、但可以提起反对申诉的补贴措施，或者是不可申诉的补贴措施三类。这个在补贴协议当中分成这三类，但是这不重要，考试不会考这个。考试考你说，那到底什么是补贴？那当然，你就条文当中一定要看清楚，一定是政府的支持。如果不是政府支持，私人支持的话，那不算补贴。那如果说对方的政府有补贴了，那我认为说这根本来讲的话，进口到我国家来讲的话，对我国家的产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会课征一笔叫所谓的反补贴税。 那也是一样，就是用关税，让它成本拉高，成本拉高哈。所以就是你国家不能随意课征这笔关税，否则的话你是违反贸易自由化。但是如果对方已经做补贴的动作，那你课征这个税没话讲，因为你是采取反制措施哈。好，再来防卫机制或是所谓的保障机制。当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具体产业受到突然大量增加的进口产品的冲击，从而受到了损害，那该国可以采取临时性的限制措施，好，临时性的限制措施，也就是保障措施，也是防卫机制。协议对于保障措施的实施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好，那里面要讲的就是说，你看突然遭到大量增加进口产品的冲击，然后受到损害，这时候你可以采取临时性的，所以防卫机制是临时性的，不是永久的，好，是临时性的，不是永久的，好。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在采取防卫措施，你在限制某一项产品的时候，请记住，好，请记住，这里我是没有写，但是各位口头上你自己把它记下来哈。的产品是要针对所有的一样类似的产品哈，而且是不分所谓的进口来源国。你不能说今天我从中国这一项大量产品进到台湾来，所以我对中国的这一项产品采取防卫机制的限制，那不好意思，这违反贸易。违反 WTO 的规定，你要针对同样的产品不同来源国采取非歧视性的好平等的这个所谓的对待，也就是说不是只有限制中国这项产品进来而已，所有国家的有这项产品的全部都禁止进口。好，这是比较重要的地方，好，比较重要的地方。我记得在今年的考试好像有考到类似这个题目，好，看一下啊。这是有关防卫机制的部分哦。我记得之前哈，我们大家在讨论 X 法的时候，有没有？啊 ，X 法那个案子的时候，后来总统府发言的王玉玺哈，就出来讲哈，讲什么？讲说我们如果国家面临到重大的这种所谓突然间进口的情况的话，那可以采取就是 WTO 里面的防卫机制，就采取这个东西哈。好，那我们看到第十四项哈，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哈。那 GATS 的里面指的是以各种服务作为交易对象的活动哦。协定把国际服务贸易哦分为四种，一种叫跨境交付，比如说国际电话服务哈；一种叫境外消费，比如说你到外国去旅游消费哈；另外一种商业存在，你在外国设立商业机构，比如说你在外国设立分行、商业银行，或是自然的流动啊，你个人到外国去提供一些服务，比如说律师啊、会计师啊这一类的。好，那这四种都会构成所谓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哈 ，GATS 里面所要规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对象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TRIPS 哈 ，TRIPS 里面所强调的是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哈。那在这里要适用两个条约，好，一个是有形的产品，就是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另外一个就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恩公约，这是无形的产品，好，就是艺术文学艺术方面的无形方面的产业。那这些跟贸易有关的才会被拿到 WTO 来管，如果跟贸易没有关系的，单纯只是就智慧财产权做一些维护跟保障的话，那就是哪一个单位哪一个国际组织管，国际上是有分工的哈，哪一个组织管，就是 WIPO， 就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好 ，WIPO 哈，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我记得第一回的讲义里面好像有哈，你可以，有，第一回讲义25页哈，就是上面。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 WIPO， 它就是巴黎公约、伯恩公约来设立的。那这时候呢，后来他们又签订一个叫做马德里协定。 马德里协定的话，就是最主要就是针对像这个专利啊，好、哦，那你申请嘛，你这么说你在国家申请专利是申请有才有嘛，哈、哦，那你如果说你的产品在某一个国家申请的话，那你还要再跑另外一个国家，再跑另外一个国家，那你每个国家都要申请，那干脆呢就透过一个马德里协定，由他们出面哈、哦，有一个表，你要在哪些国家申请，就一次把它勾选完，好、哦，大家一起申请，一次申请就是，好、哦，那是专利这种东西哦。好，那这里面有提到哈，二十页这里也提到，就是说第三回二十页这里也提到哦，适用的是版权、商标权、地理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过的信息的保护，以及对许可协议中反竞争行为的控制等等。它是主要 TRIPS 的部分。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跟各位讲的，就是负面贸易协定哈，两个民用航空器协定、政府采购协定。那各位只要记到一个数字就可以了。所谓政府采购协定所要规范的对象，在中央政府采购的部分是规定在13万特别体感权之上，13万特别体感权就是 SDR 啊，说13万特别体感权以下的，其实不需要根据这个政府采购协定的规范来开标，好，召开国际标。但是如果是13万特别体感权以上的，那当然就是要开国际标，而且不能采什么限制标等等，反正就很具体的规范，我们这个。不讲啊，因为他大概会考大概这些，或者是说他考说这两个哦，就是说哪一个是属于负面贸易协定，这种很简单的题目啊，或者是说我们国家加入哪一个东西啊，或者是说这个规范的这个所谓的金额在多少钱以上，你只要记住13万这样就可以了，就像那个群岛水域一样，群岛基线、群岛水域、水域比跟陆地比9:1嘛，啊，这类的东西，这个数据啊记住就好。再我们看争端解决的部分哈。那我刚刚讲了附件二有关于争端解决规则程序的谅解，好、哦，这个备忘录的部分呢，那这个又根据 GATT 的23条里面哈、哦，有关争端解决部分，那争端有包含这三个类型哈、哦，但是其实最主要要考的就是所谓的程序的问题哈、哦。那在 WTO 里面的争端解决机制里面呢，我们采取的是二级二审制，所以你要记住二级二审制就好。好、哦，有一些我们后面会再强调一些国际法院或怎么样的哈、哦，那是一级一审。好，那国际刑事法院我们讲过了嘛，它有上诉的可能嘛，好、哦，有上诉的可能，所以是二级二审。那 WTO 里面的争端解决机制呢，我们也是采取有上诉的机制，所以有也是二级二审，所以大概知道这个东西就可以。那接下来就程序，到底要怎么去做争端解决？第一个，这个争端当事国彼此之间要先做諮商的动作。那被告国应该在原告国提出諮商要求10天内一定要回应，你一定要给予回应，不管你回应什么结果，你一定要回应10天啊，30天之内要启动所谓的进行协商，60天内达成协议。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这时候才能够要求原告国啊，原告国才能够要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所以考试会考你什么东西？就是说我要成立争端解决小组之前。我一定要经历过哪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就是諮商，等于说政治手段，一定要做諮商动作，先不要进入所谓的争端解决机制当中，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概念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做諮商，你就不能要求成立小组，了解吗？哈，好，好，那接下来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那成立了这个小组，那成立小组没关系，问题是政治手段还是持续在进行。不会因为你进入争端解决机制当中，你政治手段就停下来，所以会有斡旋、调解、调停这些手段，在你的争端解决过程当中不断的你可以去使用的。如果说你可以透过斡旋、调解、调停达成协议的话，达成最后一个处理的结果的话，那争端解决机制就在那个时间点终止掉，直接就运用你们政治解决手段解决的方案来解决就可以了，好、哦，所以避免浪费那个成本，不要用太大的成本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如果可以用这些政治手段解决，就用政治手段解决，啊、哦，所以这个并不会因为进入争端解决，这些政治手段就停止，还是持续的一直进行，一直到最后。结果呢都没办法达成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諮商没办法达成之下，你要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好，成立了。那在 WTO 里面的机制很奇特，跟其他的国际组织不太一样，他在寻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的时候，他采取了一个共识决，但是这个共识决我们在学理上叫做负面共识决，负面共识决啊、哦， 我们好像应该也有后面公式里面。各位知道什么叫共识觉？一致觉跟共识觉是不一样的。一致觉三分之二、二分之一这一类的表决哈，基本上都是要投票，都是要举手的，或者是投票或怎么样的。好，就是表态，每个人都表态就是。但共识觉不一样，共识觉是基本上哈是我一个议案提出来，有没有异议？有异议，那接下来继续讨论。继续协商，继续那个，然后大家开始搓汤圆，啊，搓，等到一案提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鼓掌通过，这就共识决，就不要投票，就是共识决，了解吗？哎，你知道蔡英文为什么提那个台湾共识吗？因为蔡英文以前就是处理 WTO 的，所以他是搞这一套东西的，就把这个东西拿来那个，那所以你说共识决里面什么东西？没有东西嘛，那还是没有东西嘛？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过程。然后呢，它的共识，这共识的这部分呢，就是说避免什么撕破脸，撕破脸，因为为什么？你班上比如说表决，我要选班代哈，我表决，那谁支持谁，谁支持谁，一清二楚嘛，那双方就关系就不太好，了解吗？那影响到班上的团结。所以当如果说一个人选提出来之后，大家没有异议，通过就过了，那就过了。那 WTO 里面有一个制度设计很奇特啊，除非会员全体共识决。一致反对成立这个小组，就叫负面共识决，全部共识的，所以意思说，只要有一票支持，这个小组就成立了。只要一票支持，这个小组就成立了哈。所以争端解决小组呢，原则上是由三名成员组成。好，那这个成立之后呢，然后由三名成员组成。那这个成员呢，应自争端解决机构所通过的储备名单中来选任，且不得为争端当事国的国民。好。那争端解决小组呢，要在6个月内完成他的审查工作，所以时间其实不多哈，6个月内、半年内要完成审查。比如说有人去控告，对方请销，好，那接下来我说我没有请销啊，那你说有请销，好，那争议嘛，协商没有用，谘商没有用，所以成立小组，小组就派员去调查，6个月内完成这个调查，好，然后完成审查工作之后，然后如果时间不够，必要时得延长3个月。紧急个案3个月内解决，好。那审查结束之后，这个小组就会提出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就等于是结论了，好。那这个争端解决小组将审查结果制作争端解决小组报告，送交争端解决机构来通过，除非共识决一致反对，就刚刚讲的负面共识决再一次，否则该机构至少应于收到该报告后60天内通过，哦，就是说除非是大家。一致反对，哦，就是共同的表，这个是共识决的情况之下，认为说这个报告，哦，这个要否决它。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一个国家同意的话，那这个报告就过了。那这时候呢，收到报告60天内通过，但是争端当事国如果能为这报告的法律认定不符的话，得于收到报告后60天内可以上诉，向上诉机构来提出上诉。上诉程序呢，经由上诉之后，应该由上诉机构7位成员，上诉成员中随机指定3位成员审理该案，并在60天内完成报告书，必要时得延长30天。好，那上诉报告应该送交争端解决机构来通过，且争端当事国应该无条件来接受。好，所以一样哈，上诉机构里面本来就固定的成员有7名成员，你要选出3名成员来审理这个案子，好，然后60天内完成这样的报告。必要时可延长30天，好，那上诉之后，如果你还是败诉的话，那你就要乖乖接受了哈。那这个就是只有2级2审了，也没有再上诉了哈，那就2级2审。监督跟执行呢，我们看到争端解决小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好通过之后，败诉的被告国应表明接受与执行该裁决的意愿。如果有困难，没有办法立即执行的话，那基本上可以要求一个合理的缓冲期，好。那争端解决机构将长期监督它的执行状况，而且直到该案确实执行完毕，所以并没有说它要执行多久，哦，就是看是哪时候执行完毕。若被告国未能如期执行的话，争端解决机构应该授权原告国进行合法的报复，就是贸易报复了，哦，比如说对方补贴，好，我要课征反补贴税，我就可以在这种机制之下，我被授权了，我可以去课征反补贴税。如果对方补贴还继续的话，好，那我就是可以课征这笔关税， 这不会被认为说你是违反贸易自由化。好，报复项目原则上应该针对，尽量针对同一类，好，同一个或同类产业，但也可以扩增到其他产业。好，所以这是这样的规范。最后如果有在第一回来的，你可以再把它拿出来，就是有关这个第六页59题。你看司法官考试的这个59题，有关世界贸易组织会员违反其相关协定的规定，下列叙述何者正确，所以它综合考虑。A 选项，争端当事国无义务进行諮商。我们刚刚讲的争端解决的机制，第一环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进行諮商，对不对？它是有义务要进行諮商，諮商不成的结果不成的才要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如果你还没有这个諮商的情况之下，是不能要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的。第二个 B 哈，开发中国家会员无义务将不符合协定的措施加以改正，原则上均得以金钱损害赔偿为替代措施。好，那这是所谓的什么？他说哪一个正确嘛？那开发中国家，如果你是 WTO 的会员国的话，你不符合 WTO 的协定的话，你当然要透过你的国内法来做修正改正的一个措施。第三个，会员有义务将不符合协定的措施加以改正，这答案是对的。第四个，贸易报复的实施仅具有暂时的性质，控诉会员实施5年之后必须停止实施，在 WTO 里面没有规范5年这个东西。如果说他能够马上停止，就马上停止报复了。好，那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停止的话，好，这种所谓的违反贸易自由化，那基本上报复可能继续下去，不一定是5年。好，所以并没有这样规范。好，所以答案只能选 C。 好，题目也不难，好，所以用头脑想一下大概就 OK 了。好，下面有一个图，好，就是把争端解决机制的部分，好，把它弄这个简单的图，好，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流程图，好，自己参考。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国际争端解决的办法。好，那国际争端解决的办法呢，在国际法上呢，基本上我们希望都是用和平解决的手段。好，和平解决手段，强制解决的手段呢，基本上都是要依循 WTO， 依循联合国的经济安全制度。好，另外哈，我是觉得很讶异的，就是说这个，当然哈，这个以前都教国际法一定要教这一块，战争法跟中立法，还有国际人道法。但问题这一块哈，既然各位也要考哈，都是觉得蛮为各位叫屈的哈。但是没办法哈，因为你的那个考试院公告的那个命题大纲里面，竟然有武装冲突法跟国际人道法，啊，那一块是要花至少2个学期啊，才把它讲完。好，那太多东西哈，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我们只能抓重点，好，抓重点。但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过他考过，好，所以你自己先看看哈。那比较多的时间放在前面了哈。那和平解决一定会考。那和平解决的话，有包含两种手段，一种是政治解决手段，一种是法律解决手段，还有一种所谓的技术性的解决哈。但是技术性的争端用技术性的解决，但是那个其实都夹杂在里面，国际上已经没有在区分什么政治性的互补啊，哦，都可以参酌引用。那如果你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话哈，你首先要知道就是联合国宪章里面的规定，联合国宪章第二条里面规定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里面规定说要用和平手段解决。好，那真正解决的手段有哪些哈？规范在宪章33条，宪章33条里面讲到，任何争端的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安全的维持，应仅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就调解哈，公断就是仲裁哈，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所以他有提出一些手段，有些手段是政治手段，有些手段是法律上的手段哈。所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或各该国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这些大致上是政治手段。仲裁就公断哈，仲裁跟司法解决基本上是法律上的手段，我们大概做这样区分哈。另外，在1899年，当时开了第一次海牙和会，1907年开了第二次海牙和会，当时有一个海牙和会的国际争端公约，在1907年做一些修正，里面呢也有规范有关谈判等等这些手段，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斡旋，啊，这英文放在这里哈，这不是好的办公室哈， 都不是这样翻，那叫斡旋，好叫斡旋哈。那斡旋呢，各位法律上的英文应该好像也要记，要认识它了哈，那就叫斡旋哈。那这个设立所谓的常设仲裁法院，目前国际上这个仲裁法院还存在，常设仲裁法院，但是它既不常设，也不像个法院，了解吗？它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名册，是一个仲裁员名单，仲裁名单。那当年有加入这些条约的，基本上每个国家，但是这个不是说不重要，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是目前国际法院 ICJ 的法官的候选名单，就是法官的候选名单。你当年有加入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些国家，好，那你一个国家可以提出四名的仲裁员，四名仲裁员，然后摆到常设仲裁法院去。当国际上有国家有争端的时候，需要仲裁的时候，要组成仲裁庭的时候，就从这个名单当中去挑选仲裁员出来组成仲裁庭。或者是说你要组成特别仲裁庭，不见得一定要去用常设仲裁法院，你可以自己去组成。但如果你们讲好就好，你也可以找独任仲裁员，你也可以找三名的、五名的都好，好，那你国家自己去决定。但是如果你是要用常设仲裁法院的话，你就从那个名单里面去挑仲裁员出来，好，我们后面再讲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政治解决哈。我们既然看到了，就是说把斡旋本身是一个政治手段，也要把它摆到前面去哈。好。政治解决有谈判跟协商的部分，什么叫谈判？谈判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国际法的主体就其争执的问题进行交涉，并达成协议，以使争端得到解决的政治方法。好，那协商呢，是跟谈判很相近，但是有一些区别，它特点是什么？可以扩大它的谈判成员，不见得是争端当事国来谈判而已，它可以让那些非争端当事国进来谈判，大家提供一些意见。好，表决程序跟决议呢，按照协商一致原则来处理啊，所以是比较具有灵活性啊。那谈判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谈判的艺术很重要哈。你知道以前南北还在谈判的时候，到日内瓦去谈判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对方如果椅子坐太高哈，可能会那个气势就不一样哈。所以北韩代表晚上偷偷爬起来到会议室哈，把那个南韩的代表那个椅子把它聚低一点哈，所以就是用气势来凌驾另外一方，所以谈判有很多技巧哈。好，那我不是我们课堂上讲的哈，就是说各位知道谈判跟协商是政治手段。另外一个斡旋，刚刚讲斡旋跟调停不一样，是不一样的。什么是斡旋？好，我们讲说，一般如果发生在争端当事国不愿意直接谈判，或者虽然经过谈判未能解决争端，所采用的政治解决方法，简单讲就是什么？我今天如果争端当事国用谈判就破裂。大家面子都拉不下来，怎么办？要有人当斡旋，要有人来当调停，所以就会有第三者出现，第三国出现。那个第三国呢，就会根据他，比如说他有所作所为，他是要担任斡旋者，还是要担任调停者，就不同。那斡旋是什么？就是指第三方应当事国的请求，或主动采取的旨在促进双方直接谈判解决争端的活动。斡旋国可以提出建议，或转达当事国的建议，但不参与双方的谈判。好，所以简单讲啊，斡旋国他大概基本上是不提任何的解决方案，基本上是不提的。他顶多什么会议室让给你啊，我安排你在哪里见面，然后顶多安排这个所谓的啊时间，顶多帮你们泡一杯咖啡，你们自己在那谈。好，所以说你们面子拉不下来，看在我面子上，你们来谈啊，用这种方式来斡旋。好，他是斡旋者的角色。调停真不一样啊，调停他会自己拿出一个方案，双方你要不要接受？所以是第三方应当事国的请求或啊这个经双方同意呢，以调停者的身份呢、提出实质性的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组织并直接参与当事国之间谈判。所以调停者这样的角色啊，区别什么？区别是第三方是否参与谈判啊，是不是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建议？共同点是说他只是建议。劝告，结果是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的，各当事国对此保留完全的自由，所以可能就破灭，破裂，然后重新再来一次也不一定啊，很难讲，所以它都是政治性的手段啊，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第三个是调查以及调解，好，那调查跟调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会透过第三方，而这个第三方通常都是国际组织或是一个委员会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而不像那个所谓的单一国家出来或怎么样。那调查就是国际调查，在这国际争端当中，常因为基本事实不清而使得争端双方无法统一认识，通常由争端双方透过协议哈，所以我为什么把透过协议划起来，就是说你一定要用协议的方式授权让这个调查委员会成立，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就争执的事实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交由当事国自行解决争端的方法。那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仅限于查明事实，没有法律拘束力，同时也不会有解决的方案，我只是在厘清事实而已，帮你们厘清事实这样的好调查调解呢，比调查更进一步的解决争端的方法，将争端透过协议的方式交由一个委员会查明事实之后，提出调查报告并建议解决方法，还有制定调解方案，以促进争端解决。所以调解委员会可以对争端本身进行实质性的审议并提出建议，但要记住哦，这跟国内法不一样，没有法律拘束力。在国际上的调解委员会所做出来的决议是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的，当事国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所以它还是一个政治手段解决的方法。区别呢，调查主要目的是澄清事实，调解主要目的在透过调解委员会的协助，使当事国在提出解决争端的方法，达成协议以解决争端。所以这是有关于政治手段的解决。另外我们刚刚有看到什么区域机关、区域办法或是其他的解决方法，另外当然联合国也有扮演解决争端的一个角色。联合国解决争端的部分呢，大概有三个机构可以处理的，一个是联合国大会，一个联合国安理会，一个联合国秘书长。但是就联合国大会来看的话，它的职权你看到对于重大的争端可以召开特别的紧急特别大会进行讨论，讨论联合国报起来提供一个界面让相关的当事国或怎样来这里进行表达他的意见，但是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除了安理会正在处理的事项之外，向会员国或安理会提出任何事项的建议。所以简单回反过来讲，如果安理会正在处理，那你大会就不能插手，就不能插手。所以安理会正在处理的事项之外，你可以提一些建议，所以把建议画起来。大会可就有关事项的调查成立常设或辅助机构，大会讨论或建议一般没有法律拘束力，但有广泛的政治舆论的影响，所以是大会的职权，这没办法，组织法这样规定，宪章这样规定。那我们看到联合国安理会那安理会呢，可对于任何国际争端或可能引起争端的情况进行调查，所以安理会它可以作为第三方，然后组成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各位知道当年在小布希准备要打海山的时候，那时候小布希讲出了一个理由，是什么？海山藏匿了很多大规模核泄武器的东西。那海山说我没有啊，那美国说有啊，所以美国那个鲍尔就像那个以前古巴飞弹危机一样秀照片嘛，有没有看到安理会在秀照片？再秀一次照片给大家看。啊，结果全世界还是不相信小布希的话，那安理会说没关系，我们就来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所以就组成一个叫布里克斯调查委员会。就任命这个布里克斯然后去限地调查，调查的报告对美国不利，说没有找不到。啊，这时候小布希呢就火大了，然后训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把布里克斯换掉，然后就布里克斯被弄掉。啊，弄掉之后小布希不管大家，反正就打海山，就这样打下去。所以那场战争是非法的战争，非法的，没有经过安理会的授权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安理会可以做这个调查的动作。第二个，对足以危及国际和平安全的争端呢，可在争端的任何阶段呢，就任何的争端解决程序或方法提出建议。该建议不是决议，因此没有法律的拘束力，但是会产生政治影响。所以有可能在某些部分呢，他提出一些建议，但是要讲清楚，这个东西并不是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如果说对破坏和平的严重情况，安理会就可以依照他的职权做出维持和恢复国际和平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就会对会员国呢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那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六项，对非会员国也是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安理会可决定采取多种必要的措施那至于什么措施，我们待会在强制解决的时候再来看再来看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可以针对危及国际和平安全的任何事项提醒安理会注意，和经由安理会同意向大会的报告。所以人家问你说在联合国里面 有哪些机构或是哪些这个分子哈，可以就国际和平安全的部分提请安理会注意。第一个，联合国大会；第二个，联合国秘书长；第三个，就是国家，一般的国家可以主动要求提醒安理会注意。还有，安理会自己本身也可以来针对国际和平安全部分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好，来解决哈。实际上，秘书长的活动包含斡旋、调停、充当争端局势的报告人，协助安理会进行事实调查，提出包括区域办法在内的建议。被授权负责维持和平部队有关的事项等等，好，所以这是安理会的职权，对，联合国秘书长的职权。那人家问你说，联合国秘书长的政治职能是什么？就是这个，提醒安理会注意，啊，就是国际和平安全的部分。人家问你说，联合国政治职能，秘书长的政治职能有哪些？是什么？哈，就是这个东西。好，接下来哈，司法解决。那司法解决的部分呢？哈、哦，有法律上的解决的手段，哈、哦，包含这个仲裁跟这个司法解决。那司法解决我们通常要讲的就是用所谓的，哦，司法性的机构哦来解决哈、哦。我们来看一下仲裁哈、哦，什么是仲裁哈、哦、？Arbitration 哈、哦，就是指的是根据这个当事国之间的协议，所以你看要把协议化解，说一定都要透过协议来授权，不管是仲裁庭的组成或怎么样哈、哦，将争端交给争端国选定的仲裁人做出裁决。裁决对争端当事国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从而解决争端。哈，那仲裁协议有三种，一种叫仲裁条约，一种是仲裁条款，一种是专案或者讲临时的仲裁协定。啊，就是有针对哈要仲裁的部分。哈，那平常我双方之间就已经定了仲裁条约，啊，就已经来要组成这个仲裁庭。另外就是说，一般的条约当中，我可能有一个条款，就是说我针对这样的一个条约所规范的事项，未来如果有争端的话，我用仲裁方式来解决。在里面的某一个条款，我设定用仲裁方式组成，怎么组成这个仲裁庭？那这时候呢，你就是仲裁条款去授权那个仲裁庭组成。好，另外就是所谓的为了，因为你案子发生了嘛，那你想要用仲裁方式解决，我临时的去签订一个仲裁协定，好，然后来组成这个仲裁庭，会有这种几种方式哈。好，所以就会有仲裁条约、仲裁条款，还有仲裁协定的出现，临时仲裁协定的出现。那仲裁庭的组成呢？仲裁庭的组成原则上是由当事国来约定，仲裁员呢一般为奇数，最少一人，通常三到五人。仲裁员由当事国来选定，仲裁事项呢由当事国在仲裁协定当中来约定，仲裁庭只能就当事国所授权的，就是说在这个条约当中授权的部分来进行仲裁，不能逾越他的职权。仲裁所适用的法律呢？哦，那基本上呢，如果没有对适用法律做出特别约定的话，一般是适用国际法院规约所规定的国际法，就是各位在一开始讲国际法的边缘，国际法院规约38条里面所规范的那几项条约、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公法家学说、司法判例，好、哦，司法判例公法、公法家学说这一类的东西，你可以来适用。但是可以这个之外的，也可以大家只要讲好就 OK 了。再来是仲裁裁决，仲裁裁决对当事国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哦，并为终局性裁定，所以仲裁的就像一级一审而已，它没有所谓的上诉的功能，也没有上诉的机制，仲裁就是仲裁哈、哦。当事国应在裁决规定的期限内执行裁决中的义务，争端国不受裁决书啊、哦、拘束的情况有哪些啊、哦？包含仲裁员越权了，裁决书有失公正。仲裁员受贿或舞弊，仲裁员被诈欺或威胁，裁决书上的条款文字含义，好，所以裁决书是要遵守的。那国际上有一个常设仲裁法院，好，那我们刚刚跟各位讲，它在第一次海牙和会、第二次海牙和会的时候成立了哈。那这个仲裁员名单呢哈，那基本上仲裁员名单是可以连选连任的哈。那争端当事国将争端提交仲裁法院的时候，可以在仲裁员名单当中呢，哈，选至1到2名，最多4名，然后根据哈这个选定的仲裁员，再去选定首席仲裁员，好，然后基本上呢，哦，最后的裁决是以多数票的方式来做裁决，哈。另外，我们看到常设国际法院，哦，这个仲裁我们大概就这样解决掉了，哈，因为这不是很重要，哈，大家知道说有仲裁这个制度，然后裁决书要遵守，这样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常设仲裁常设国际法院哈 PCIJ 哈。那常设国际法院是在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在国际上成立了司法性的机构。好，那依照1919年的国际联盟盟约，还有1920年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哈。好，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就是说规约这个名词，它大概都是用在这个所谓的司法性机构的组织法哈，都是用规约这个名词。1922年2月15号在海牙正式成立。1946年，常设国际法院与国际联盟同时宣告解散。常设国际法院以法律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司法机关啊、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司法机关。国际联盟大会和行政院哦，就是指的国际联盟里面的这个类似总理事会哈、可请求法院发表咨询意见，所以他有诉讼管辖权，也有咨询管辖权。好、是 PCIJ， 我 PCIJ 不会考啊。那因为现在已经不存在，那现在存在是什么？就是 ICJ 哈、因为联合国成立之后，联合国宪章里面有规范六大机构，它是其中一个机构嘛，所以你只要是联合国会员国的话，你基本上就会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这是一定的，好、因为它是联合国的机构之一。那 PCIJ 不太一样哦 ，PCIJ 是独立于国际联盟之外的，所以你加入了国际联盟，不见得你会加入 PCIJ。了解哈，那你加入 PCIJ 不见得你会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好，但是联合国不一样，联合这个是附属在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机构，所以我们前面才会讲嘛，如果你签一个条约，你没有去登记，依照联合国宪章102条去登记，和联合国秘书处登记，这时候你要引用联合国的机构去解决你的争端的时候，比如说你用到国际法院，那国际法院他不会去用你这个条约，那你就要马上登记。好，那国际法院才能受理。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根据这个宪章成立的1946年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呢，分别选举出15名法官。请记住，国际法院的法官怎么选的？好，我直接往下看哈，法官总共有15个法官，是固定的15个法官，其中有不得有2人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啊，就是说同一个国籍不能有2人以上。3年改选法官1/3。一次就5名改选，他任期是9年嘛，所以有3名3名3名，所以你又变成说有3年要改选5名，3年改选5名，所以他既有这个传承，然后又有创新，好，所以他现在一直轮动啊。那怎么选？你要在联合国大会跟联合国安理会同时获得绝对多数票者，即当选为国际法院的法官，得连选连任。好，得连选连任，好，所以他没有这个届期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限定。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要在2个机构同时获得绝对多数票。那你会说会不会很难？会不会有出差错？通常不会啊，因为法官大概都是大国安排，要谁当法官谁就当法官，通常都是这样子。因为有地域分配嘛，亚洲几名，欧洲几名，非洲几名，美洲几名，大概都分配好。然后今天大概就是哪些国家要当法官，辈分够的哈，那、要当这国际法院法官的，通常都已经大概安排好。所以为什么？因为你在安理会可以获得常任理事国的同意，基本上在大会比较都没有问题。最重要是在安理会的部分，所以你要获得大国同意，好，大国同意，所以大概就大国安排。以前我们台湾以前还在联合国的时候，中华民国还在联合国的时候，当时国际法委员会，我们前面都在讲编纂的部分，国际法委员会那个主席啊，以前叫梁云立的，不知道我们东吴法律系的，以前他回来主持东吴 法律所哈、那后来梁云立呢，就是顾维钧下来嘛，以前我们那个国际法院院长副院长顾维钧要下来，那我们要派一个人上去嘛，就把梁云立要推上去，结果美国不喜欢他，因为他在联合国的时候常常跟美国作对，好，然后就是。反正就很多事情的事了，特别。后来美国支持菲律宾的法官，不支持中华民国的法官，好，所以他就没办法当法官，国际法院的法官，然后就回到台湾来哈，去主持东吴的法律研究所，好，所以中间有段历史哈。这是有关于这个法官的部分。好，那 ICJ 呢？里面呢，他后来在1946年4月18号哈，正式在海牙成立哈，在目前的这个和平宫哈，海牙和平宫，他以前是。这个亲王的这个宫殿哈，那国际法院规约是他的组织法，联合国会员国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然当事国，可是要记住哦，你如果是联合国会员国，你就是规约的当事国，没有例外哈。 但是你是归元当之国，不见得你会是联合国会员国，了解哈？那待会我们来看，就涉及到说谁可以成为诉讼主体。好，待我们看到有国际法院有专案法官的设立，或者叫临时法官 ad hoc。那什么叫临时法官？哈，对于涉及到国际国的案件，不适用回避制度，除非其就任，哈，这个所谓的法官前呢，曾经参与这个案子。在法院受理案件的时候，如果一个当事国有本国籍的法官，他方当事国也可以选派一人作为专案法官或者临时法官参加本案的审理。如果当事双方都没有本国籍的法官，则双方都可以选派一名专案法官参加本案的审理。我们讲说，国际法院不是15名法官吗？这15名法官结果呢，比如说 A 国跟 B 国， A 去控告 B 国， B 国接受管辖，这时候进入到法院了，就发现到 A 国在这15名里面没有法官， B 国在这15名内没有法官，怎么办？各自指定一名法官参与审理，所以这个法庭就变成17名法官，了解吗？所以你到时候看到那个判决书里面会有17名法官，好，会有17票就是了。好，然后你如果说 A 国籍在 A 国的在这里面15名里面已经有法官了，那你就不能再指定了，不能有2名以上，你不能再指定了。但是 B 国呢，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指定一名，所以那个案子会有16名法官。所以你说国际法院的判决不是只有15票而已，它是变动的，它是要看你那个诉讼主体到底是谁，来决定说你的法庭的这个法官的组成的数目有多少。好，然后这是有些要回避嘛，有些会回避嘛，所以过去曾经审理过这个案子，参与过这个案子，你要回避嘛，所以有可能被14名法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好，那我们看，但是不是强制的，就是说你要不要推你的专案法官或临时法官，这没有强制，你可以有权利，但是没有强制你一定要推。书记处设立书记长、副书记长、官长还有工作人员，正副书记长由法官提名并选举产生。那在国际法院没有检察官制度，没有检察制度，所以这个是好。那我们看到法院可以设立分庭，国际法院审理案件呢，一般应该由全体的法官呢出席开庭，但在下面以下的三种情况之下可以去设立分庭。第一个，为了迅速处理案件，每年可以组织由5名法官参加的简易分庭。第二个，随时可以设立由3或3名以上的法官组成的处理特种案件，比如说劳工案件、交通案件、过境案件等等这些样的分庭，三名以上，或者是经由正当当事国请求，为了处理某个特定案件而随时成立的特别分庭，其组成由法院得当事国的同意而确定。所以这个是组成分庭的部分，所以是有分庭的设计。好，接下来进入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所谓的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国际法院司法管辖权，那司法管辖权分成两个部分，分别规范在国际这个所谓的联合国宪章跟国际法院规约里面。那司法管辖权里面包含诉讼管辖权跟咨询管辖权，就是诉讼的功能跟咨询的功能。那诉讼管辖权的部分呢，我们首先要去确立的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诉讼主体，谁可以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主体，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国家，没有其他的，就是只有国家。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那个选项不要乱选比如说什么跨国公司，那个没有 NGO 没有，国际组织没有然后什么那个联合国也没有，不要说因为它是联合国，所以联合国大会有成为诉讼主体的可能，不可能，只有国家，只有 state 那你这个国家也是要完整的独立的国家，你不是被其他国家所支配的国家，了解了所以你必须是个国家然后你它是开放，那这时候呢，就说到底有哪三个管道可以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主体？就以国家的身份嘛，但是你有哪三个管道可以成为诉讼主体？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是联合国会员国，你当然就是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嘛，这我们前面讲过嘛，所以当然可以使用法院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管道是你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比如说这个所谓的梵蒂冈教皇国，教皇国反对打仗，所以他根本就不会加入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嘛，但是他是观察员，所以他不是会员国。他既然不是会员国，他就不会是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但是他今天想加入成为国际法院规约，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国际法院本来就是一个独立法人，他的规约本来就是独立的一个条约一个文件， 所以我可以独立的加入。那这时候加入怎么加入？他说根据联合国宪章93条里面的规定的条件而成为规约的当事国，可以啊。你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我也不想加入联合国，但是我想加入国际法院规约，可以。那问题你要遵守93条宪章93条的规定。93条怎么讲？他第二项讲说，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得为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之条件，应由大会经由安理会的建议就个别情形决定之。所以由安理会来设定条件，来决定说你在什么条件之下可以成为规约当事国。这93条这样规定。好，那如果用在台湾，就会被卡在安理会，就被卡在安理会哈。那当然，安理这个台湾如果要国际法院的话，第一个管道不可能，因为你要先成为国际法院，联合国会员国，你才能成为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但是在那个会员加入的部分，我上次跟你讲过了，联合国宪章第4条里面规定，第一个要件是什么？就那4个条件嘛。第二个要件是什么？程序嘛，要安理会向大会做有力推荐，然后通过。所以那一关又卡住了，所以第一个管道是不可行。第二个管道呢，你必须要安理会，大会经安理会的建议就个别情形决定，所以安理会设定条件，你又不卡住了。第三个，非联合国会员国亦非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我今天好了，我不加入联合国可以吧？我也不加入国际法院规约可以吧？但是我不知道和平解决吗？那我想用法院呢？你应该给我开一个管道。于是他开一个管道，按照规约35条第二项规定，法院受理其他各国诉讼的条件，除现行条约另有特别规定之外，由安理会定制。但无论如何，此项条件不得使当事国在法院处于不平等地位。所以如果说你要使用国际法院可以，我让你使用，但是你要根据规约35条第二项，你这个诉讼当事国你要的条件是什么，你要遵守条件是什么，安理会会定条件给你。每个情况不一样，每个国家情况是不一样啊。所以台湾在这一关又卡住了，所以等于说台湾无法使用国际法院就是了，了解吗？除非中国让步，除非中国愿意让步。好，所以你看安理会的那个否决权多重要，很重要哈。所以它会卡很多地方，把你卡住哈。所以这是1、2、3个管道。好，这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成为诉讼主体的3个管道哈。这都是考题啊，我预估这种考题是你就算是明年不考，你后年可能会考，大后年可能会考，这种是绝对在国际法里面成为正常考题，这是最主要的考题哈。那么看到对事管辖权的基础，那国际法院我前面跟各位讲过，法院不是主动管辖，它是被动的，被动的，而必须要国家授权给他，他才能够管辖，好，所以是以争端当事国的同意为条件，好，要他同意你才能管辖他的。那怎么同意？国家怎么授权给法院？就通过下面这几种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自愿管辖，第二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其实就是强制管辖。啊，强制管辖里面又分为协定管辖跟认可强制管辖。我们大概那个画个图就是这样，画个，好，就是自愿管辖。第二个强制管辖，那强制管辖要分为两种哈，就是所谓的协定管辖认可强制管辖，那自愿管辖哈，就是要签订特别协定啊，就是说争端当事国要去签订特别协定来授权给法院。强制管辖的协定管辖就是所谓的条约的条款的授权，那认可强制管辖是根据 ICJ 的规约，接受 ICJ 规约36条。好，所以大概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大概是这样来区分哈。那也就是说，如果争端发生了，争端当事国想要用国际法院，那可以用第一种自愿管辖，也就是说双方就这个案子，我签订特别协定，然后授权给法院，那要法院做什么事情？ 你讲得清清楚楚，让法院在什么范围内好去进行管辖，让法院引用什么东西，比如说就条约的解释，解释哪个条约，你里面想得清清楚楚，我直接把用这种方式授权给法院。那这个是案件发生之后嘛，对不对？案件发生之后，我再签订协定来授权给法院。好，那这个是叫自愿管辖。那如果是强制管辖，强制管辖最主要讲的是在争端发生之前，我就已经授权给法院。那授权的方式有哪些？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就所谓的协定管辖。那协定管辖指的是说，比如说啦，今天我两国之间有一个通商友好条约，就是贸易条约好了。贸易条约假设说我里面有一个条款，我在这条款里面授权，假如发生什么样的争端的话，授权由国际法院来管辖。这个就是在协定当中早就已经定了一个条款，授权给法院。那当发生这个贸易争端的案件的时候，那就根据这个条约里面的条款来授权给法院管辖，法院就可以管辖。好，那第二种方式就是认者强制管辖，所有国际法的问题都可以由法院来管辖，所有国际法的问题都由国际法院管辖，那就必须什么？你接受国际法院规约的36条。那因为36条里面有个特性，什么特性？就说你今天加入国际法院规约，我不见得要接受36条，我可以选择我接受或不接受，所以它才叫认者选择 option。或叫任意认者哈 ，option。这个条款有一个选择性的功能，就我国家加入 ICJ 的规约的时候，我不见得要接受36条。那我接受的话，那我就发表一个声明，我接受36条。那如果我发表一个声明接受36条的话，那代表说我以后涉及到所有国际法的问题的时候，法院可以来管辖我。但是必须要以对方也接受36条为条件，了解吗？法院才能够管辖。如果说今天我这个争端当事国，我接受36条，另外一个 B 国他没有接受36条，那怎么办？但是我还是很想用国际法院，我们都想用国际法院的，怎么办？回到看是不是用自愿管辖，签订一个特别协定，再去授权给法院嘛，或者是看看你们彼此之间的争端的那个条约里面有个条款，是不是有协定管辖的功能？好。所以要灵活一点，就是考试它会出一些变化题，你要知道说哪一方他有接受认者强制管辖，另外一方如果也接受认者强制管辖，那就根据36条来。好，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看看彼此之间有没有协定管辖。那如果都没有的话，看到双方去签订特别协定。那反正就是用任何一种方法把这个自己的管辖权授权给法院去管辖就是了，了解吗？哈，因为国家是独立的，主权独立的。啊，然后不接受任何的一个管辖，但是我要管辖基于我同意，那怎么同意吧？就是透过条约嘛，啊，几种方式哈。所以规约36条里面规定哈，他说本规约各当事国得随时声明，随时声明哈。也就是说，如果案件发生了，那今天要进法院前一天我再申也可以，啊，也可以哈。关于具有下列性质的一切法律争端，对接受同样义务的任何其他国家，说对方他也接受被强制管辖。承认法院的管辖是当然具有强制性的，无需订定特别协定，就无需再回到那个自愿管辖部分去订定特别协定啊。关于不需要订定特别协定的强制性者，包含下面这些：国际法的任何问题、条约的解释、任何事实的存在，如今确定违反国际义务者，即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性质及范围者，啊，在这条文当中规定这些，其实就是国际法的问题嘛啊。那此种条款得为各会员国所拒受，也可以由各会员国以宣言的方式或声明的方式随时表示接受。此条款的效力及其限制呢，包含只对一个接受同样义务的国家发生效力，可由接受国提出时期上的限制，说我宣布哈，我接受36条，但是我接受5年而已，他5年一过，我就不接受这个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了，所以可以提出一个时程，哦，这跟国内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国际法这样的安排，可由接受国提出某国或某类国的接受为本国接受的条件，允许接受国家某争端保留于任何强制管辖之外，比如说。好，广西的争端，比如说战后关于交战国、中立国权利的争端，或是关于争端国内争端我国内管辖事项的争端，这些都排除在接受任何强制管辖的范围之外。好，这是国家可以自行提出这样的保留的一个条件。好，好，时间原因哈，我们先上到这边哈，下一次我们再从裁决第三国参与的部分哈。 再跟各位说明哈。还有回去哈，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补充讲义背本哈，回去好好做一做哈。会做的就先做哈，然后呢，那个不懂的或者是说觉得。